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3集，承诺。白玉堂对建筑十分感兴趣，围着池塘转了一圈，觉得设计精巧，就看歌清。 这是谁建的？ 不晓得，我出生的时候就有了，我爷爷当宝贝似的留着，据说是整个搬过来的。那你仔细看啊，有些地方是烧坏过的，后来修补过，都是请建皇宫的工匠给修的呢。 白玉堂看了看，的确发现飞鸿桥上有不少烧焦的痕迹。 我爷爷奶奶啊，可宝贝这座花台了。奶奶说本来好险就烧掉了，她和爷爷为了灭火差点命都搭上。花都是我奶奶在照看，当孙女那么养的。 展昭抬眼望花台，此时吴一霍已经走上飞鸿桥，朝着花台的方向走去了。 我奶奶半夜睡不着啊，就会去花台坐坐，她就是在那里看到西山金家老宅附近有人走动，瞧着身形像是金家孙媳妇儿。 何清边说边不解地朝花园门外张望，他好似听到了脚步声。 爷爷也起来了吗？ 这时白玉堂就见吴一霍已经走进了小楼内，伸手拿起了一样什么东西，那东西焦黑，看着很长，是个木棍儿。展昭也看。 怎么了？ 那根烧焦的东西不能碰的，萧一直放在花台里的一张茶几上，谁都不准碰，碰了叫我爷爷看到要剁手的。 这么严重啊？ 歌清毕竟是晚辈，也不敢对吴一霍无礼，就拽了拽展昭。 你让他放下呗，不然一会儿我要挨骂了。 展昭还没说话，就听门口传来匆匆的脚步声，众人回头，只见歌奶奶挽着歌圆走进来了。老将军80来岁了，不过精神头很好，一头灰发，虽然脸上早已布满皱纹，但看得出年轻的时候也是仪表堂堂的。 爷爷， 歌清叫了一声，却见歌圆一抬手，示意他别出声。歌奶奶拉着歌圆的手到了莲花池边，抬头看着高处小楼里正握着那根黑色洞箫发呆的吴一霍。 看吧，没骗你吧，你还说我做梦。 歌圆仰着脸，张大了嘴看着花台上的吴一霍，整个人也是呆滞的状态。此时吴一霍也转过头望下来，莲花池边两个老人手挽着手，正傻乎乎的仰脸看他，一瞬间恍若隔世一样的熟悉感袭来。曾经吴一霍也是这么站在高台上，莲花池边两个8、9岁的小孩手拉着手仰着脸看他。那小男孩是他手下一个副将的孩子，总是帮忙扛着旗，很顽皮，精神气十足。女孩是他家帮着种花的小丫鬟，眼神不太好，总是不小心摆错花。 叫什么来着？ 就在吴一霍想不起名字的时候，那男孩子虎了吧唧的就对他喊： 将军，把莲儿许给我吧，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。 吴一霍愣了愣，随后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当时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人，那人拿着洞箫指着那小男孩逗趣儿： 小园子，说到可要做到啊，一辈子很久的，70、80年呢。 吴一霍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洞箫，又看了看曾经牙都没长齐的小孩，变成了如今牙都快掉光的老头老太，那个傻不愣登的小男孩信守了承诺。 一辈子是多久来着？70年还是80年？ 再看了一眼手中的洞箫，病书生淡淡的笑了。其实一辈子也不是太久的，一转眼就过了。这时候虽然没人说话，但在场众人总觉得气氛有那么点微妙，而且歌清的爷爷奶奶似乎是认识吴一霍。 两人仰着脸望向阁楼的神情说明了一切。考虑到歌员的身份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暗暗点头，应该跟林夫子一样，时光飞逝，但故人依旧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了。而龙桥广更肯定自己的想法没错了， 他铁定认识我偶像了，得赶紧问问莲花纹身的样子呀。可是怎么问呢？为什么气氛这么怪异？ 右将军左右看了看，张着嘴犹豫，是问歌源呢，还是问吴一霍呢？正犹豫，歌源轻轻拍了拍歌青，让他招呼众人，就拉着歌奶奶的手，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。 怎么个情况？ 展昭比较在意吴一霍手中的那只黑色洞箫，就摸了摸下巴，对白玉堂点点头。 回去详细问红衣。 葛青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过见众人都愣着，就开口招呼：“ 上去等吧，没准能看见。” 于是众人上了飞虹桥，进入了阁楼。小楼里还挺宽敞的，有个小茶几和几把椅子。那只洞箫吴一霍还拿着，歌青虽然呆了点，但也不是傻子，刚才他爷爷奶奶看到吴一霍拿着洞箫却什么都没说，表示这楼里东西吴一霍随便碰没关系，于是他自然不会多问。众人往远处西山的方向望去，真的还挺清楚的，金家老宅此时灯火通明，四周围守夜的皇城军人数不少。 这架势鬼应该不会现身了吧？ 白玉堂也点了点头，觉得这么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，但是如果把皇城军都撤走，对方会不会上当呢？ 你对莲花有没有研究啊？ 这时就见龙桥广凑到吴一霍身边，白玉堂无奈地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一摊手， 要不然谁告诉他吧，谁发发慈悲。 吴一霍转眼看龙桥广，右将军指了指自己的手背。 你认不认识手背上有幽莲纹身的人呢？ 吴一霍点了点头，眼中带着点促狭。 哎，我知道你偶像嘛，你说了200多遍了。 谁来可怜可怜这位现役大将军啊？ 的确有不下200遍，龙桥广话痨真的名不虚传。 哎，看那边！ 右将军刚想再说些什么，就听歌青突然喊了起来。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西山一侧山腰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人影，那人影动作挺快，上了山之后一拐弯顺着山坳的方向就下去了，很快消失在夜色中。众人对视了一眼，展昭和白玉堂一跃出了阁楼追过去了，龙桥广直跺脚： 哎呀，你山坳可深了，大半夜别迷路了。 皇城军里边应该有熟路的。 葛青提醒，龙桥广就去宅子那儿找今晚当班的曹兰，准备寻几个向导带人进山搜一搜。葛青正考虑要不要也跟去看看，一转身发现身边没人了，吴一霍就这么一闪也没影了。小葛青抱着胳膊在花坛上想了想，抓贼是开封府的事情，他是大内侍卫，不是管这个的。再说明天还要早起送赵兰那刁蛮公主去太学，赵兰上一天课他也要在太学混一天。想到这里，歌星一转身回房睡觉，大半夜的他才不去山里抓鬼呢，养足精神明天去太学，没准能听天尊讲课嘞。白玉堂和展昭追着那白影进入了西山的山坳。西山的山坳里树木茂密，到了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展昭和白玉堂先扫了一眼，发现附近没光亮，对视了一眼，刚才那人影手上也没拿着什么灯笼火把之类的， 这黑灯瞎火的能看到路吗？展昭凑到白玉堂耳边阴恻恻吐出一句话， 如果是人当然看不到路啦，可如果是鬼的话。 猫，你是准备拿我当小四子那么吓唬，要我钻你怀里还是搂你脖子？ 白玉堂略无奈地看展昭，展昭瞧着白玉堂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伸出双手张了张手指，嘴巴动了动，做个口型。 鬼呀， 除非那鬼很脏，不然有什么可怕的？ 唉，晚上林子里面可多虫子了。 展昭眯着眼睛见白玉堂满眼促狭，又补充了一句，果然五爷脸色一黑瞧展昭，不过突然又愣住了，皱眉指展昭身后。 耗子，我会那么容易上当吗？ 白玉堂望天，双手一按展昭的两边腮帮子，强行让他向后转。展昭转回头抬眼一看也愣住了，就见在身后不远处的一块山壁上有一个白色的身影正在朝上爬行，那身影怎么看都是个穿一身白的女人的背影，可是动作却跟着壁虎似的，正在四脚着地爬行，这动作怎么看怎么诡异。 什么东西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